北京时间2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 晚上10点，天津摩天轮亮起，比童话更美的是我们相信童话。 夜晚的心情，夜晚。 1999年的夏天，初中1年级的我身患肌肉萎缩，无法正常行走。你作为语文老师，每天背我从校门口到3层的教室，嘱咐我考上大学能改变命运。今年当我考取了教师资格证，正式踏上了3尺讲台，实现了人生的自我价值，才知道教师最重要的是牺牲自己，点亮他人。我们如今所有的成就都是站在老师的肩膀上实现的。祝所有的老师们教师节快乐。 夜晚的歌，夜晚的歌，夜晚的我们，你们，夜晚的我。10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等你来找我，等你来找我。 24岁，他梳了一左一右2个小辫子，旁若无人的在人多的地方穿梭。26岁，我骑着单车带着他，在通往郊外的公路上游荡。人多的地方穿梭。26岁，我骑着单车带着他，在通往郊外的公路上游荡。28岁，我大学时代的爱人还安守在自己的身旁。30岁，我们是同一类人。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在2018年的9月17号22点02分55秒，习惯性的打开收音机。我们是同一类人。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在2018年的9月17号22点02分55秒，习惯性的打开收音机，习惯性的打开我们的视频播放器，来收听收看10点大陆机这个深夜直播节目。我今天在镜子里盯着我自己看。我说哎呀，听友群的小伙伴说哎呀，准哥那是卧蚕。我就忽然觉得自己有一点点忽然感伤了起来。哈，人不能跟时间作对，时间走了30几年就是30几年，它不是20几年。我就会觉得我们要好好珍惜当下的所有的发生的事情，能哭哭，能笑笑，能快乐，能吃吃，能喝喝，真的是这样的。不要太多跟我聊天讲话，但我会知道你们在这里啊。10点大陆机生而不同，10点大陆机深夜电台节目，10点大陆机1、2、3、4、5、6、7都会陪在你身边。10点大陆机每周一都是听老歌经典音乐的时间。如果你是真的喜欢华语流行音乐的朋友呢，每周一你可以来到这里听听岁月留声机，我带给大家的一些歌曲的推荐。前天晚上联系 boy 哦，是一个年轻的胖男孩，无忧无虑，带着我的大的 beat 耳机，然后我在直播间手舞足蹈，什么话都可以讲，非常开心。我甚至拿酒来到直播间，各位一起喝。哦，那天晚上高兴得不得了，开心死了。第二天我又做了一个梦，也就是昨天啊，那是前天的梦，这是昨天的梦。昨天我就变成了一个现在我的这个样子，说话非常的谨慎，而且 有些不太真实的时候，确实是这样。我在反复的考虑，我在夜晚出现这个节目的时候，我该到底是一个让你们能够配合我，给我一些支持，像点赞啊，跟我互动啊，都要跟得上。你们如果不是特别想要跟我互动，或者不点赞，不跟我做一些互控的话，我就离开这里了。你们会不会想我？哎，就我问你们会不会想我？我觉得有个人肯定会想我的，对不对？那你们都要好好的跟我互动哦。当然了，互动的方式有很多种。第一种，你可以关注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啊。那里边有视频直播间，点到十点W这一栏都可以看到我。如果你有两部手机或者一部智能手机，一个 iPad， 你可以用 Pad 下载花椒，打开花椒之后呢，搜索十点W机，我也在这里了。OK， 多希望我们每天连接的时候顺其自然，非常的真诚和直接。我也希望真实的听众，真实的观众来看真实的十点W机，来听真实的深夜陪伴节目。谢谢正在进场的朋友，昨夜难眠，猪猪肉老，下短啊，就下短昼长啊，大轩呐、啊，倾城泪啊，爬墙头等红杏啊，时间可以淡忘啊，等等的，都是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啊。导播朋友啊，我要跟我的导播把门关上啊。Hello， 请把门给我关一下，谢谢。希望他们能够听到啊。好了，今天我们准备了很多好听的歌曲。首先呢，第一个登场的歌手呢，他真的是不老的神话。去他履历看到是1974年出生的人。1974年出生的人现在多少岁，你可以很清晰的了解。而且他呢，经常会有很多很多好玩的事情，比如说慈善的公益方面，然后会赛车呀等等的。他是谁呢？来看这张照片。你会觉得他是不是很优质的爱豆啊？林志颖，小智，1974年，现在多大？你们自己算。这首歌曲我推荐给各位的是在1999年林志颖的专辑《稻草人》当中的同名主打歌曲《稻草人》。而且这首歌呢也是林志颖主演的武侠剧《绝代双骄》的插曲。好听的歌曲，我觉得林志颖还是非常优质的偶像了啊。虽然有时候他拿到了 iPhone 的新款机器，会在微博里先抱一下这款机器，但是他真的是一个陪伴我们80后很长久的一位优质的偶像，永远不老的神话林志颖，稻草人，送给你，希望你们喜欢。 我的双脚紧紧爱中等了你好久好久，你的手从指尖经过，只能碰却不能握，心里好多对你说，你却看着我沉默，这样的相爱不是个稻草人，不能动不能说，已把爱紧紧放心中，我不是个稻草人，没人爱没人懂，再难再疯我要结果，我不是个稻草人，看天亮看日落，就等你给我一双手，不是个稻草人，不做梦不还手，别用泪水逼我放手。 有一位听友叫安安，他说最近来北京，问我北京的天气，北京现在天气大概16到26度左右吧，早晚温差比较大，中午还是非常舒适的哈，但是好像也到了那个该把短裤脱下来穿长裤的时节了。稻草让我想到一个非常忠于职守的人，在一片稻田当中，他是个假人，但是默默看着很多的阴晴圆缺，白天黑夜啊。林志颖，好听的歌曲， 1999年的歌哦。 算全世界都笑我爱个人，谁敢说错？就算全世界都管我，我只要你跟我走。我是个稻草人。稻草人不做梦不还手，你用泪水逼我放手。 好听的歌曲来自于林志颖，1999年的歌，想想现在过去多少年了，小智还是依然不老的神话哦。24岁，他梳了一左一右两个小辫子，旁若无人地在人多的地方穿梭。26岁，我骑着单车带着他，在通往郊外的公路上游荡。28岁，我大学时代的爱人还安守在自己的身旁。30岁，我还有着大笑的激情和对别人单纯的依赖。我们是同一类人。Hello， 我们是同一类人。刚刚呢，有位朋友告诉我说，今天是他8岁女儿的生日。哇，8岁的女儿，8岁应该是读2年级到3年级吧。我觉得女孩比男孩成熟的早。作为妈妈和爸爸，对女儿的管教或者家教是非常非常的有爱的啊，都是女儿会富养哈。还有在因为到了我这个年纪，很多人都已经有小孩了，然后呢他们开始涉足于教育，有的是上学前班，有的是上小学哈。在听友里也有一个朋友叫安安，他对现在自己的教育有一些些的担忧，说他对自己的女儿或对自己的孩子呢要求太严格，明明知道不想给他带来很多的压力，但是在自己的言谈举止当中会不由自主地透露出一些激动的情绪，刻薄的言语，而且明明知道他们的休息时间很少，而且还报了很多的课外补习班，有些内疚。我也正在经历类似的事情。我想告诉各位，其实每一个人的成长都是有他一定的轨迹的。我们有时候会比如说想给他创造一定的生活环境啊，然后去好好的一次次推翻自己那些不理智的行为，然后再犯错。我们有时候更像个孩子，你发现没有？孩子单纯简单，他的良好的生活习惯还有自信心的建立都需要爸爸妈妈首先给他去树立一个榜样。孩子最先的老师是父母，这句话是准确的啊。我们真的是希望跟我们的小孩一起To be a better man， 一起变成更好的人，首先从我们自己来做起。真的是呼吁所有正在看我节目的朋友，如果你是年轻的爸爸妈妈的话，真的要好好的反省反省一下我们自己。其实我们每次在自己很愧疚的时候都会做一些比如说主动热情的时候啊，比如说深深的抱他一下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感觉真的是非常巨大的生命力量，温暖感动有说服力。所以我们要告诉自己不要老犯错啊。今天是他8岁女儿的生日，小乔，你的女儿生日快乐。希望所有的天下的父母都有一个健康的宝贝啊，父母之间的关系非常的健康融洽，家庭永远的生如夏花。 OK， 这就是我的想法， Keep real， 非常真实。我非常的讨厌家庭的暴力啊，比如说语言上的暴力 啊，肢体的暴力那就更不用讲了，可以把他们抓起来。我觉得语言的暴力真的很重要，要控制我们的言行。我说这些你们都明白吧？嗯 OK， 那接下来这首歌也送给所有的天下的 darling， 亲爱的们啊，亲爱的，既然叫出亲爱的，就是关系非常的不一般。我们的血浓于水，我们流着相同的血液啊。然后呢 darling 也可以是伴侣 dear， 亲爱的啊，陪伴者 darling 有很多很多的部分。我希望呢所有的今天过生日的朋友，2018年9月17号过生日的朋友， Happy Birthday， 天天有今日，然后呢岁岁都开心，该哭哭该笑笑，开心快乐。那这个歌手是谁呢？这个歌手其实我第一次听他的歌曲的时候，我说实话并没有被他的歌声打动，被他的侧颜打动，被他的颜容颜打动。我觉得她是我喜欢的类型的一类女生。哇，不小心说出了事实，她就是范晓萱。1998年的时候5月1号发行的专辑，国庆劳动节的时候发行专辑，叫做 Darling， 是一张国语专辑。之前呢真的小萱打破了她乖乖女的形象，剃了一头利索的短发，不管她长发短发我都觉得她非常的好看。范晓萱，我要对你示好，你听到了吗？希望有关部门向她反映一下。我也见过小萱两次，真的是古怪精灵，很漂亮很好看，有请她 Darling 上场。Darling， 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喜欢那张照片，就是这张了。我看到这张照片觉得哇，好漂亮的侧颜，而且她的嘴型、发梢、眉毛、鼻梁，一切都是 perfect 完美的范晓萱。其实范晓萱骨子里非常的古怪精灵，敢说敢做。这首歌1998年 Darling。萱剪掉长发留了短发之后会说小萱变了，不是那个我们曾经 Rain IARN 的那个女生了。其实我想说这张专辑、Darling 才是范晓萱真正回归到自己做自己的专辑。小萱说的很对，实际上呢她说大众看到都是很表面的东西， 其实他第一张专辑并不是儿歌专辑，也曾在小魔女系列当中发行过好想谈恋爱的专辑，实际上 Darling 专辑并非范晓萱的转型了，其实是真正的回归了。 我是黄国伦，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夜深人静，我们听点好歌很有必要。欢迎你继续收听收看十点答录机，我是你的好朋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我的名字叫做周准啊。这个节目来自于北京青年广播 FM98.1， 而你现在在哪里呢？在开车还是在回家的路上，还是已经回到家里呢？在自己温暖熟悉的小房间当中听看我的十点答录机。大家会发现到了每天晚上人会很空洞寂寞的时候，会打发时间看剧啊，听歌曲啊。你看，你过来看我，既可以听歌曲，也可以，聊天，是个很有意思的事情。花椒有很多不同风格的主题，像跳舞的、新人的、推荐的。我们一个城市频道，你可以看到很多的主持人的节目。我真心真意的推荐你来到十点答录机。你们真的有什么问题？如果你相信我，你可以来问我，告诉我，我也一定不会吝啬我的生活经验与你一起分享。而且我是一个其实也是挺神经质的人了，我可以特别的感伤，我可以特别的阳光，我也可以特别的幽默，也可以特别的木讷。其实我觉得人生每天都在像演戏一般哈，只是有的人演戏很真诚，工作很真诚，有的人演戏很假，工作应付啊。我都希望我们在这里永远都是做那么纯真的人，有话直说。当然有话直说我要跟你讲几句啊。在生活当中有话直说的人有很多，有的人呢真的是有话就讲，不分地方，不分场合，不分节奏，也没有分寸，这就不叫有话直说了，这就叫口无遮拦。一定不要做一个口无遮拦有话直说的人。OK， 我就说这些，但你要表达你的态度跟谁都是一样的。OK， 你现在在哪里呢？刚问你一个问题哈。现在听我节目的朋友其实四面八方，世界各地都有。我有一个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准时答录机，那里面有天南海北的朋友。我做广播9年，我结识了很多的朋友。9年，大学毕业，研究生毕业，博士毕业，9年恋爱结婚生小孩，9年初中高中大学，有很多的听友，不同的年龄段的朋友都会在我这里聚合。我就在想你们的生活怎么样啊。其实作为一个听众，一个观众，跟我之间的关系，除非是那种真的喝过几次酒，有过真的交集的朋友，才会了解彼此真的人生，深的人生。但是我会觉得大家在准时答录机这个微信公号里的跟我聊的还都是一些自己个人的生命的话题，非常信任我。只要你们有问题，除非我忙得不可开交，我一定会用心回答你，这是我对你们想说的话。那一车二的那边，我也希望你们对我是一样的真心真意的，跟我一起听每期节目，共同的成为更好的人。 OK， 接下来这首歌我觉得他是香港乐坛特别被低估的人，当然不是被低估，他也拿过最佳男歌手。记得拿过最佳男歌手的时候呢，他的爱人啊 Sammy 郑秀文还在厨房对他说，谢谢你，谢谢你坚持。第一次听许志安的声音，我觉得他的声音真的是像那种偏中男生的声音，有一种很踏实的感觉，像陈奕迅啊、许志安啊，都是类似这种声线。但是，也许提到香港乐坛的代表人物，一定会想到 Eason 陈奕迅，会不会想到许志安？但是许志安的唱功啊、演唱技巧以及 以及偶像的气质，还是非常非常真实的艾迪横在那边。今天我带来他的一首歌曲，我也是诚意推荐给你听。这首歌呢在2002年3月份发行，叫做我还能爱谁啊。它也是电视剧《蓝雾》的主题曲，非常流行的歌。其许志安的年龄呢1967年了，大家可以算他多大啊。而且他也是三番五次参加的众多的歌手的比赛。在1986年的夏天，我也找了一份资料，看到说中学时期就读中期的时候呢，受两个哥哥的影响，对音乐感兴趣的他报名参加了第五届新秀歌唱比赛。很多的歌手都会参加新秀歌唱比赛，像张学友啊，陈奕迅都参加过，最后呢获得了银奖。那一年黎明啊，天王黎明获得了季军，看从而进入演艺圈。每一个能映入我们眼帘的歌手演员都有一把的经历，我们不要老坐着说话不腰疼，他怎样他怎样指手画脚，你们做了什么，你们干了什么，你自己心里清楚。 So 要尊重每一个歌手， Respect。 OK， 接下来这首歌有请许志安啊，好听的歌曲我还能爱谁。有时候我们会对自己讲我还能爱谁，你告诉我，我对你付出了全心全意的爱，我换来的是什么呢？不重要，告诉你，重要的是你全心全意爱过他了，愧疚的是他，不是你。 睡梦中的人不了解我的泪，我也不原谅你的美，他让我体会这个世界真的有十全十美，却无所谓后悔。会妥协的人不明白我自卑，就像我不容许我气馁。我真的以为要感动最完美的玫瑰，如果要奉献我眼泪，除了你谁都不能给。见过你的美，我还能爱谁？我一路的追，一轮却不心灰，我的世界走不出你背的范围，没有你的人不明白我自卑，就像我不容许我气馁。我真的以为要感动最完美的玫瑰，如果要奉献我 我还能爱谁？ 戴上耳机，像从前一样走走繁华的路，看看身边的人。岁月给予了你多少欢乐，就夹带着多少哀伤。我还是从前的我，只是来时的路忽然变得有些陌生，让人落寞。那个简单的我现在不经常出现了，但它是最真实的所在。每当我被人羡慕和奚落的瞬间，都会不请自来。我们都没怎么变，变的是身边的一些风景和爱的人。 就当他是最好的鼓励，我会勇敢坚持我自己。 十点打陆机 To be a better man。大陆机 To be a better man。 刚刚在我的微信听友群里看到一张十足有爱的照片啊，有一个小男生和一只肥肥的猫咪，他们在一张小床上互相作为陪伴的朋友。然后呢，小孩子是过敏性的鼻炎，对猫毛啊或者螨虫过敏，如果不过敏的话，还真的可以养一个宠物待在小朋友的身边，陪着度过他漫漫的长夜，是一个非常好的伴啊。欢迎你继续来到十点大陆机，欢迎你，谢谢你继续留在十点大陆机。谢谢刚进场的朋友，捏花一笑，宝贝家的老板，午后烈阳，只想约会，逍遥天蝎，你又来了，你又不给我讲话，我以后屏蔽你，逍遥天蝎。不会不会的，来的都是客，来的都是客啊。草原啊，岳阳，还有谁？风雨同舟，大千世界，夏末末了，相忘于江湖 ，DK 塞外苍狼。多疑的全才莫调调，醉生梦色，好名字啊，醉生梦色，随缘而至，风吹过，等等的好朋友，欢迎各位。接下来登场的这位歌手是70后80后90后甚至00后超级膜拜的一个人啊，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喜欢他，欣赏他，喜欢他敢爱敢恨，说话直接，大大咧咧，很精致，又很瘦，又很有自己的唱功，而且特立独行，出场费很高。他是谁？你会想到了吗？这首歌呢，发行在1990几年，我想啊，我琢磨一下，1994年。我个人认为这张专辑是他这个歌手声音还原度最高的一张专辑。提到王静文，好些人说，哎，王静文是谁？如果是年轻的朋友，也许不知道王静文是谁，对那些老的资深的歌迷来说，一定会知道王静文是谁。王静文就是王菲啊，王菲本尊。王菲这张专辑叫做应该是好听的天空啊，好听的天空塑造了王菲那种谜一样的音色，就是一个亭亭玉立的城市。王菲你可以穿的一身白裙，就是岁月对她的身体和容颜没有任何的干扰和侵扰。说完了王菲之后，说完了王菲的那种气质之后，其实这首歌是我有一次在听一个下午的音乐节目，我还蛮受触动的。因为这个城市啊，或者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世界，有非常多的虚伪的表达。因为我是一个做声音媒体的工作的人，我大概能听得清楚一个人说话真实虚假的一个氛围和味道。而那天那两个年轻的主持人说话还真的非常的真实，哎，我作为一个打引号的老的主持人，我会觉得特别欣慰和开心的事情。真的是真的是，我非常极其讨厌虚伪和做作，他们俩一点都没有。年轻的生命，年轻的音色，年轻的表达方式，却显得一点都不浮夸，非常的好。而且他们在讲那个主题的时候，我就听到了接下来他们推送的这首歌曲。哇，伴着那个夕阳西下的北京，现在北京很漂亮啊，夕阳西下的时候 好感度倍升，格外的好听。那我们就请出1994年的这首歌曲，来自于王菲的《天空》。天空，怎么没有声音？来了吗？Sorry， 有时候现场直播就是这样哈。其实不是这首歌，反而啊，等会儿这波掐了重播啊，来来来，再来一遍哈。好，来了，一个城市在你面前。哈哈，刚才好尴尬，没关系，这就是 life， 人生如戏啊。有请王菲。 为何挂满 说话。 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请相信，也请记得，你的言行里藏着读过的书，走过的路，爱过的人。十点答录机，北京粤语录。十点答录机，北京粤语录。接下来登场这位歌手真的是有北京粤语录的情节啊！首先我要把它放到我的播放器里，它是第五首歌啊，稍等片刻。见过这个歌手不下有六回了吧，三次主持节目，两次采访，一次电梯遇到啊。我觉得他真的是北方人的典型代表，说话非常的开朗直率，然后呢又有自己的那种极其强烈的个人表达欲望。嗯，有时候我们都学的。大家好，我是孙楠。孙楠大哥还真的是业界的一个标杆啊。气息、演唱技巧、现场表达能力以及个人的 ID 是相当十足的。记得有的朋友说在录音棚看孙楠录音，外面的录音师都要把那个压线开到很高才能顶住他非常有磁性的穿透力的声音。这首歌曲是今天晚上我所挑选歌曲当中年代离我们最近的，2012年那张专辑叫做《旅途》。记得孙楠戴了一个墨镜的侧脸很好看，12年有6年的时间了哈。嗯，孙楠唱了大量的好听的歌曲，不管是电视剧的歌曲、晚会的主题歌，以及所有那些让我们叫得上卖座电影的歌曲，不，你快回来，不见不散，那都是太耳熟能详的歌，红旗飘飘啊。这张专辑呢12年的6月18号发行，而且孙楠是大连人，辽宁大连人，而且他有很多的代表作，像不见不散、风往北吹、拯救啊，还有很多的像重逢啊、亚运会的歌曲，奖项无数，唱片销量超过1000万啊，也是非常厉害的歌手了。那今天晚上我要听听孙楠先生、孙楠大哥这首啊好听的歌，2012年的歌曲，叫做《也许在》。哎，这又是一个非常好的命题，也许你在看我，也许你在看着我之后默默的睡觉，是一个陪伴的看我，也许你在深情的看着我，也许你对我有所期待，但是我想告诉你，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说的每一句话，我们在夜晚每一次的相逢，都是我心甘情愿的事情，也是一种难得的生命缘分。有请孙楠。 仿佛多了点疲倦，我们在 是特别挑剔的听众或者欣赏者的话，其实孙楠唱歌在所有的气息方面、咬字方面以及技巧方面是无可挑剔的。孙楠确实特别适合唱这种大气的连贯的好听的歌曲。刚听到歌曲来自于孙楠，叫做非常动听的也许在。这个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 我是黄国伦，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刚刚也是王菲的我们的电乐的部分，我什么都愿意，什么都愿意为你啊！黄国伦先生做的曲还是非常的经典。时间来到了22:48，欢迎你继续收听收看《十点大陆机》，这个声音来自于深夜电台之北京青年广播 FM98.2。我的名字叫做周准，是一个深夜电台的直播主持人。你参过花椒看到我，我就是在电台，在哪里？在建外大街14号。你可以通过很多的方式听到我、看到我。接下来要将登场的歌手呢，还真是有些时日没有在我的节目当中放他的歌曲。我第一次看到这位歌手的时候，我会觉得他属于那种很洋气的简单外表，虽然这些年他的容颜变化不少，但是他的歌曲还是有一定独特的味道啊。我觉得艾玛萧亚轩他的音色当中是有低音部分呈现的，就特别适合那种柱状的音色出现，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就这种感觉会呈现比较方便，而且他的节奏性比较强，律动很好啊，那 balance 很好，不管是唱歌跳舞，我觉得都非常适合去现场的 live show 的演出。当然唱片是唱片， live live， 萧亚轩唱过很多经典的歌曲，今天我要推荐给各位的这首歌曲叫做《没有人》，也是很久的年代啊，不说他哪张专辑哪个年代了，大家会看到萧亚轩同名专辑的时候，她是这个样，单眼皮的女生。我更喜欢现在的她，那个时的她，真的就喜欢这个唱片，是她那种天然的她那种感觉啊。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哎呀，歌手微调啊，或者提拉，其实提拉米苏啊等等，这些感觉都无所谓。我觉得音乐最重要的是在瞬间你听到它的时候，你能够被它的音乐所征服，有一定的共鸣，歌词旋律有几段打动到你，这就是一个歌曲最成功的一个表达。有的朋友，有叫杨的朋友，是应该是新的听友啊，他说怎样去练声，练声很难的，练声需要学蛙叫、闻花香，然后每天气息拿出一个蜡烛点上之后吹它，蜡烛的摆幅要一致，要训练1到2年，我练过2年半的时间。我都希望，其实现在网络很多的练声的教程啊，视频软件里花椒有很多去展示的部分。想要唱歌，练底气、练气质、练心理应变能力、素质都很重要。希望杨这位朋友多来十点答录机，好好练你喜欢的声音和音色、唱歌的部分。萧亚轩，就请他上场。22:51，没有人。 爱想起来太哀伤，像今晚的天上淡淡的半个月亮，我的爱远在地平线。 喜欢这段西班牙吉他的 solo 啊，充满了真诚、洋气和夕阳西下，阳光洒在城墙，一道道光晕的味道啊。 爱最迷信的信仰。 只是你中途过站的地方。累比了忘记了眼眶，所以无论我怎么去回想也无法想起你的模样。 站的地方， 从来没有人来过我的心上。 谢谢小海轩这首没有人啊。刚刚看到我的朋友瑞瑞刚来到直播间，还有三分钟。没有人，没有人会嫌你来晚了，里边坐。24岁，他梳了一左一右两个小辫子，旁若无人地在人多的地方穿梭。26岁，我骑着单车带着他在通往郊外的公路上游荡。28岁，我大学时代的爱人还安守在自己的身旁。30岁，我还有着大笑的激情和对别人单纯的依赖。我们是同一类人。时间过得很快，我们是同一类人。最后呢，今天的岁月留声机呢，我为大家准备的是我觉得还是非常漂亮的一位女歌手哈，而且她是有很多的背景的女歌手，那个背景大家自己去查一下。但至少范玮琪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头发长长极瘦极白的女生，而且个儿还挺高的。其实长成她这个颜值的这个女生唱歌唱成这样也算是难得哈，虽然她的音色不是那么的漂亮，就是那种有金属的音色呀，尖尖的呀，高高的立在空中那种的，但是她是有那种缓缓讲故事的能力的好歌手。今天晚上的最后这个来自于范玮琪，因为哈，因为大家的到来让时间大陆街变得不一样。我也希望每天晚上我们要真诚的相待，彼此交流，来来往往很多人留下的都是好朋友。我都希望我在这里一天，大家相聚一天都是难得的缘分，也要珍惜每个晚上的相聚。看看我的黑眼圈，你们该心疼我一下。好了，谢谢所有朋友的到来，也不要忘记接下来的吴卓彤先生的夜歌。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圈，你们该心疼我一下。好了，谢谢所有朋友的到来，也不要忘记接下来的吴卓彤先生的夜歌。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我的名字叫做周准。有没有发现我瘦了？有没有？哎，无所谓啊。Love is love， 明天再见了，拜拜。因为夜很长，所以梦要做。 总在我家巷口和你分手，仿佛偶像剧一样，觉得我们就要发生些什么。总在回家时候不知所措，想再打电话给你，可是再见刚刚才说过。 单一个人的折磨。